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真是很对不起啊！我今天才发现，昨天做的节目有很严重的音质问题啊。主要就是我正在更换我的录音设备啊，一下子还不是太熟练。对上这种 gadget 啊这种东西，我是特别愚笨的一个人。而今天呢，虽然经过杨大一老师的视频指导啊。我好像又搞错了，按错了什么钮，所以到最后呢，我仍然只能够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手机的无线耳机来说话来录音了，真是很对不起。那这样子吧，不过没关系，这期节目呢，咱也是不收费的，因为今天这期节目仍然是一个番外，我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在今天很集中眼神的去看书看材料去做好一集节目。我知道最近该谈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可能想让我聊聊台湾怎么了，有的朋友可能想说这个伊朗的总统的坠机的事件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最近一个月内先后去世的事情，比如说我说过要讲保罗奥斯特，那么也有人就说加拿大作家门罗也去世了，我们要不要讲一下呢？啊，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当年我在做电视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呢，曾经用过一个星期吧去讲门罗的小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再说，虽然他的作品很耐读，就每一次你都会读出一些新感受，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一定有把握能够说出比十来年前更有意思更有趣或者有趣很多的一些的想法。那相反的，保罗奥斯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聊过保罗奥斯特，尽管我也蛮喜欢他，可能约略的是因为谈到他的一些的电影，他的一些小说改编成的电影，那么提到过，那我觉得也许我下回还是找机会谈一谈保罗奥斯特先吧。那么另外还要请您注意啊，我们今天这集番外之后，接下来就是我预告已久的休假时段，那么我会有一段时间的休假，那这个休假呢，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三期节目，请注意，三期节目呢就我们都没有办法正常播出，都没有办法正常制作。那我下回跟你再见的时间呢，已经是6月的7号了，6月的7号。那在这里要先跟您说明，很抱歉，很不好意思啊，千万别期待接下来三个礼拜，不，接下来三集节目了啊。那么另外还要说，接下来三集节目恐怕我也很难去做什么番外篇的节目给您了，那所以今天这个番外呢，算是休假前一个小小的一声招呼。那有一些朋友啊，就关心我们这个节目会不会有什么线下活动啊？比如说夫妇 Patrick， 你说请问一下八分半，如果有线下活动的话，活动信息会在哪个渠道分享啊？哎，好问题，我们是会有这个，绝对会安排一些线下活动的，什么时候？我现在还不肯定，我希望是这个夏天。那到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公布呢？那就首先当然是咱节目里面，以及我们的八分半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小红书吧，我觉得就这三个渠道，然后我们节目里面都会预告的，请您放心啊。那么另外呢，我要道歉了，很多朋友都指出了我上集节目讲错的话，比如说豆角勇士，你就说到 Elon Musk 是比较激进让大多数员工返回办公室的老板之一，那么但如果有机会我会依然愿意为他工作，哈哈哈哈，你想的真美好。你知道为他工作很痛苦吗？他是那种稍微没有同理心的人了，他最近好像才解雇了一个服务他多年的助理，就是因为那个助理提出加薪，然后他就很典型的伊隆马斯克，让这个助理回家休息两三个礼拜，那趁这两三个礼拜他好好的研究一下没有了这个助理他的生活会怎么样，结果他发现其实是可以没有的，然后就说您还是走人吧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详情我不知道。但您说的非常对，我上回竟然犯了一个这么严重的错误。马斯克呢，是反对大家在家工作的，他真的是说过 "working from home is morally wronged"。morally wrong，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表态啊。那么当时还引起过争论，我也看过，为什么 working from home is morally wrong，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聊这个在家上班到底对不对、好不好这个事情。那另外还要道歉的是呢，就我在上期讲到完美的生活、完美的日子的时候，perfect days 的时候，讲到这部电影。主角啊，日本的著名的影星一所广司，我说他是第二位获得戛纳影帝的日本演员，而第一位呢，我当时说的是仲达代士，结果原来我错了，很抱歉。那么很多朋友也指正了，比如说金安在嘛，这位朋友你说一所广司确实是日本第二位获得戛纳影帝的日本演员，但第一位啊其实是有乐优弥。就是当年那个无人知晓的那个少年演员、少年天才啊，有乐优弥。而仲达代士主演的，也是黑泽明导演的《影武者》，是获得了戛纳的金棕榈，但他本人并没有获得过戛纳影帝。您说对了，很抱歉，这又是我错了，很明显。那讲到电影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唐轩。你说我最近在节目里头聊到几部电影啊，你都看过，而且也都非常喜欢哟。您是个重度影迷，那你说尤其是刚刚上一期节目的内容，你觉得感触尤深。日常中我也极爱看电影，数量也非常多，没有统计过，上千部是有的。一些觉得不错的电影也会下载收藏起来，但最近我发现有个问题啊，就是对电影的认识缺乏系统感，二是对于电影缺乏深入透彻的理解。三是很多电影啊，看了就忘了，有种看了几十年电影白看了的感觉。所以说今年开始，我买了电影评论和电影史的书，再把我称的电影按导演、演员、类型做些简单的分类，然后找时间重看。请问这个路子对吗？还有啥好建议？我想说这个路子啊，太厉害，不是对不对？根本是厉害。讲起来啊，其实我发现我们不同年代的人的观影的经历，也跟我们对于电影的记忆，就先讲记忆这点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年轻，我重度发烧看电影的时候，都要在戏院看电影了。那么你在戏院看电影，你整个因为你有很多心理的期待，之前的准备，看完电影之后的消化跟回味。那不是一个在电视屏幕，甚至是手机屏幕上面看电影那样的一种感觉，没有那么随便，很隆而重之的，是件事儿。你去戏院看戏，也跟在家里面看电脑屏幕是不同的吧，对不对？所以那种情况下，你就当然容易记得电影。但那样子看电影的时代啊，也有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好电影，你是有机会就要看。过了这次放映的机会，你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已经有录像带，那时候不像在内地有那么多翻版录像带。曾经有段时间，很多时候那个艺术电影或者过去著名的重要的电影，那个录像带是要以很贵的价钱买回来，咱消费不起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时候看电影，由于你是抓机会看。所以你不可能很系统的看，比如说今天啊，其实大家在互联网上串流或者下载电影已经太方便了。比如说你想很系统的认识一下法国电影，哦，那你真的是能够按年代一部一部重要的作品、重要的导演这么看下来的。又或者说你想看某种类型的电影，公路电影，然后你就能够集中起来一次过去看。那然后你就很清晰的看到一部电影跟之前之后的类似的电影之间的关系，他们如何对话，他们如何承先启后，他们如何做出一些调整，甚至是颠覆，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影迷比我那时候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幸运的。那么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喜欢电影啊，也跟您一样，就是也是要看很多书，看很多文字材料。 因为我们光是看，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电影是看不懂的吧？坦白讲，我小时候很多电影，我觉得没看懂，那需要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要解释的。那么我就需要去看到这些好的影评，然后一些电影的书。但是我觉得，除了讲电影史的书之外，有一类东西是很重要，就技术分析。就比如说一些很基本的电影的常识，比如说它的镜头怎么使用，场面调度是怎么回事，剪接蒙太奇是怎么回事，然后对这些基本的形式的技术分析之外，再来就形式上的分析，它如何框架它的图像，然后里面的色彩如何出现，我如何贯穿整部电影等等，这种形式分析也是很要紧的。而这样的分析啊，我必须说实话啊，我在那个时候学也很困难。你除非专门到一些课堂上，那些老师就比如说放底片的胶片电影，然后放着放着停下来，然后回头放给你慢慢看。那么否则的话，你书上是得不到这种知识的。可是现在不一样啊，就当然也有些书做得到，像 David Bogwell 写的书，我觉得是蛮精彩在这方面。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今天你看，包括我们在国内的很多媒体上面，像豆瓣啊什么，或者是在 B 站上面，都有一些相当厉害的影评人啊，是因为今天的技术的方便原因，使得他可以在一边讲解电影的这种形式分析的时候，一边让我们看到电影画面定格给我们看，或者把它播慢了几倍让我们来看，那我们就能够把他要讲解的那些细节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今天当影迷啊，说实话，像您这样，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我在前一集的节目，其实是个番外节目里面呢，讲到日本的人口断崖式的下跌那么多年之后啊，因为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年轻人工作的溢价提高了。那么，但是有位朋友叫 Bob Moon，你说，这一点啊，说实在的，你并不同意这个说法。首先，日本人口下跌，但世界人口却在暴涨。日本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完全可以将公司外移，或者选择雇佣外劳。第二，选择生小孩的父母，一般家庭生活水平还不差，又喜欢小孩。所以，小孩在职场的议价权提高了，不如说小孩的家庭再给他背书，说熟了就是年轻人还有啃老的资本。等年轻人慢慢变老，经历过社会毒打后，就知道社会的艰辛，也不会再活得那么潇洒了。Bob，我必须告诉您啊，这个我不同意您讲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上次说的那一点。不是我的个人的推测，而是有数据支持的。就过去几年来，现在您就看招聘广告市场，你就看得出来，人力公司的数字调查都看得出来，日本现在有许多公司都出现招工困难的情况，就是找不到人，就很多行业是缺乏人手在日本。那么您说这件事情，反而您是用推理，您说，哎，但世界人口暴涨啊，那日本公司为什么不把公司外移呢？您说的很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日本的企业外移不是今天开始哦，是几十年来都有的。就几十年前，日本不是就已经开始把工厂设到我们中国吗？当然现在又打包走了嘛。那么，所以那种就是一个赶上了一个全球化的工业外移，就从所谓的先进发达国家移到一些工资更低的国家，日本也在这个大趋势之内。但是你不要忘了，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把公司外移。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餐厅可以吗？酒店，你说东京酒店招不到人，哎，我就不在东京做酒店了，我把我原来开在东京的酒店。搬到北京去做好了，能够这么弄吗？然后还有大量的服务业，还有银行呢，还有大量大量产业。你觉得？你看我们今天在中国有，你觉得什么公司是可以为了降低成本完全把公司外移的呢？有多少呢？有多少这种产业呢？再来，你说雇佣外劳，我上回不是也讲了吗？这已经也是个现实，就日本事实上已经在逐步的增加外劳，那就是因为本土招不到人。而本土的年轻人，他的议价权提高，即便在有外劳的情况下，也还是提高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上回咱节目也说到了今年日本的春斗，我建议您去了解一下日本的情况啊，你就知道什么叫春斗。今年的春斗获得了30年来最大增幅的工资增长给年工作者，那当然也是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啊，所以这个薪水也要水涨船高。可是另一方面你要注意，有很多行业它的薪资的增幅是大于通胀率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怕流失年轻人，而年轻人的跳槽做了几个月的辞职这个现象，恰恰说明其实他们的溢价权在增高。然后您说到选择生这些小孩下来的父母的家庭水平还不差，又喜欢小孩，所以他们可以啃老，这个讲法我觉得您也是有点太想当然。我真的建议您讲这些话的时候最好先回头调查一下日本的社会情况，你会发现现在日本许多青年他的父母，我讲的是二十来岁青年，他父母其实就我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在日本经历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从昭和的繁荣景象进入平成这失落30年之间，其实家庭，如果你想看，我如果是昭和年代50来岁的人，我现在如果我20来岁生小孩，现在估计那小孩也20来岁，对不对？那这些现在的工作人，你觉得他能来啃我的老吗？我如果在日本的话恐怕很难，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经历过泡沫经济爆破的那一代人。那么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你说家庭，而且你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生小孩都是因为觉得自己家日子过得很好所以才生小孩的，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说的我们说这些事儿啊，并不是靠推测跟推理，甚至是推测，而是要依照数据跟现实情况的分析做出来的一个判断。那么再说日本啊，我们上一集节目讲完美的日子的时候啊，讲到清洁工啊等等，正好我们这有位朋友叫听友28221288 啊，你说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早起性失眠，所以找了一个健身房清洁工早班的工作，五点上班干三个小时，虽然是又苦又累，但是不用跟人接触啊，时薪当时差不多是70多人民币一小时，可比我现在在国内做办公室白领时薪要高。而且我发现日本人规律生活的比例很高，还做过一份超市收银工作，很多常客每天都吃同样的食物，喝一款酒牛奶，定点来买同一包烟，我都能预判了。谢谢您的分享，这点倒是真的。我注意到很多朋友常常说啊，去日本玩有什么好餐厅的，问问当地人的介绍，这得真看你问的是什么人啊。日本人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是像我们国内的一些社交美食网红一样啊，社交没有美食网红一样，就喜欢大家讲哪有美食啊，怎么样啊，然后有什么新餐厅啊，他要去。我们通常对这种所谓新开的地方趋之若鹜，这种美食界的网红，网红界的美食家或者饕客。那日本当然也有，可是日本岁数大一点点的话，更常见的情况是你问他是得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的。如果你认识当地朋友说有什么好餐厅，因为他介绍的就是他常去的，而他常去那家地馆子呢，很可能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说不准还甚至是他爸爸带他去。他爸为什么带他去？那是因为他爷爷带他爸爸去开了什么新餐厅，其实跟他们关系不大。而上次讲到清洁工或者一般人心目中的基层工作者，他们是不是就不配享有一个文艺生活或文青生活，或者觉得跟那种生活方式或爱好会有很大的矛盾呢？我举过一些例子说明，恐怕我们的平常的想法太过刻板了。那么正好这回有位朋友叫岸边的 Ivy，你说想分享一下我楼下清洁工白白的故事，每天通勤或倒垃圾的时候就会和这位伯伯打招呼或聊上几句。清洁工作之余呢，他会坐在停车场拿着放大镜看书，书呢是破破旧旧的，主要以武侠小说和传记为主，像是二手书摊买回来的，也有一些是别人不要的书。有时候下班呢，会和他攀谈两句关于他的书，多是一些情节或者他的感受，他的表情总是很生动。他说他小时候还是能上学的， 但老在上课读小说，最后没能好好读书，要用体力谋生。哎，这看起来真是一个爱书的人，由于太过爱书，所以没有办法好好读完书的好例子。我觉得我差点就像是这样。那你说最后呢？虽然有一点遗憾，可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工作的认真。垃圾分类的时候看到我的厨余，问我今天晚上吃的是煮毛豆还是炒毛豆，哇，这个太细了吧，你这个垃圾可爱极了。虽说伯伯工作真的又累又辛苦，也讨厌楼道里些有些人对他不礼貌的样子。好，但是回家看到夕阳下拿着放大镜认真看书的伯伯，真的让我感到人本能的热忱是很珍贵美好的东西。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故事能有一点好心情。祝道长身体健康，谢谢你。我觉得我心情就好起来了，说真的。为什么呢？不只是个伯伯的故事，而且还是因为你。就你也说了，楼道里面有些人对他不一定很尊重很礼貌，但是你看即便是这样，有你这样的人啊住客，就会去跟这位做你们楼道清洁工帮你们忙，每天替你们楼道打扫。你想想，他是你们这个楼道大工程，但是在这些邻居里面，至少有你，或许有别的人我们还不认识，对不对？但至少有你能够跟他聊天的，能够跟他相处的、交往的，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吗？谢谢你。说到工作啊，有一个朋友叫欢，你说我是一名95后的老师，工作五年呢，时常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和不可胜任的感觉，但也不知道辞职能干什么。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老师，也都厌倦了这种生活，压力大啊。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找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呢？真的是不想工作了。我不是太了解今天，我想现在这一刻，但是以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香港或者很多别的地方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您的这种感觉好像也能被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分享。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这不一定是内地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问题。在很多地方那里呢，全球的教育体系啊，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都出现了一个问题，某种的管理主义啊，以及大的组织结构上的一种制度主义的盛行。简单的讲，就是到处很多地方的老师，尤其我们东亚地区，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包括香港在内，这些地方的老师比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老师，你比较一下这工作，您比如说您95后，您问问你的前辈啊，你会发现今天当老师确实比以前压力大。压力大在哪呢？那就是你觉得你要填写的各种的表格越来越多了，对你的工作的监督管理越来越多。你以前当老师的人呢，可能花很多时间准备教案，做备课，然后呢用心的去教导老师，课后还要多花点时间陪伴老师，理想是这样，陪伴学生，了解学生的情况，然后改他们的作业，那是你主要的工作的内容。可是现在呢，就是你教书前你要写好一套完整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还要层层上交，然后上面来告诉你，你这个方案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上课你还要被评估你上课的表现怎么样，你有自我评估、同伴的评估、学生的评估，巴巴巴一大堆事儿，一堆表格，一堆行政任务。于是你的自主空间越来越少，当你的自主空间越来越少，你比如说你本来是怀抱理想成为为人师表，那么但是到最后你发现你就像是一个典型的打工仔跟公务员，这个工作越来越非人化，也越来越跟你的自主性无关。因为我们不太相信一个老师个人的自主性，那这样的话每个老师的差异都很大，教的方法不一样，那会影响这个教学质量的统一或者类似的标准。现代人是这么想，所以我们由于希望大家标准化，慢慢变成这样啊。这是我一个很片面的观察，而我极可能是错的，如果错的话请你告诉我。所以你大概会觉得这种，如果我的说法是有一点点对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想解释为什么做老师的人今天觉得压力大，而且还觉得没有意义了。 那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忽略，在一些不同的经济阶段，很多社会都走过，我们中国也走过这样的阶段。就当老师，比如前些年可能是当补习老师啊，做教培的老师，是一个在你找到另一份你满意或者你喜欢的工作之前的一个跳板。说实话，就是这是个过渡阶段，这所以很多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某个阶段，有可能都当过某种形式的老师，哪怕是私下的教辅教培。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自己在毕业之后也曾经当过小学老师啊。那么当然我很喜欢，我很享受当小学老师的日子。可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始终把小学老师当成我的毕生的志业，我还是回到了媒体工作，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了嘛。那么我觉得会不会是当老师？比如说做到一定程度啊，觉得算了，还是走吧，也是个很常见的事儿呢。我不晓得，我好像没有回应你太多，那纯粹是大家聊一聊，是这样子吧？换。那最近有件事情呢，在我们喜欢书、喜欢读书的朋友的圈子里面呢，讲得很热闹。那么正好有位朋友呢，叫天天都很困。那么你今天就提到这个事儿，你说记得我之前有一期节目提到过网络销售图书的平台打折影响到了出版社，结果今天碰巧看到北京有10个出版社和上海46个出版社拒绝参加某平台的大促销活动，平台最初的竞争已经让图书常年维持在5折了，现在又价保2、3折的做法来吸引流量。但看到一些评论，多是抱怨出版社定价高，居然觉得某平台做得对，这让我很惊讶。如果不是平台的无底线竞争，我相信图书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定价。平台如果靠价保2到3折赢了今年的流量，未来承担这一切的还是出版社和读者。图书不应该仅成为平台赚取流量的商品。出版社有一定的利润保证，才有可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图书。至少我更想看到的是好书，而不是低价书。不知道对这件事我有什么看法？那么祝道长身体健康，一切顺利。谢谢您，天天都很困。我也祝您早一天好好的休息一下，睡一下。我们都应该好好睡一下。对您说的这事儿啊，说实话，我太同意那些出版社了。我之前在那一期节目，就我不想再谈我自己要弄我出版那些事儿嘛，你也晓得。但是我那期也就提到，在讲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提到过，就今天中国人对于书价的理解是很特殊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这个书价跟平均在别的东西上花的钱做一个比较，就在消费，你的日常开支消费里面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书价其实比起很多国家呢是要低的。那么当然，在其他国家，当然我们上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买不起书，难道就没有权利跟资格看书吗？不是的，当然有。于是就有各种各样要有品种很丰富的图书馆，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嘛。至少在现在啊，图书馆是为了的其中的存在目的是这个。当然，我也知道很多读者，就像您讲的，在抱怨出版社定价高。但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是鸡与鸡蛋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你想象一下，由于过去10年来这些平台的折扣战打成这个样子，那已经实质的在影响到了很多出版社的生存了。那出版社如果它维持在10年前那种定价的话，它今天做任何一本书一定都是赔本在做。那为什么一个出版社该赔本的来做书呢？所以当然它就可以不做了。那么于是他们现在定出的这个定价，我们都明显感觉到过去几年中国的书的定价是高了。可是你仔细看，售价有比以前高吗？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的定价是故意要定这么高，因为它要预出一个折扣空间。就是因为平台要打那么猛的折扣，所以我出版社被迫要把我定价抬高，然后扣掉了折扣空间之后，剩下那个价格才是我真实想要卖的价格。结果这么一来，就造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发现出版社定价越来越高了，这是个恶性循环。第二就是我们都知道独立书店。他卖书是不可能有平台这样的折扣，因为没有那个量嘛。所以呢，你现在书店买书，你就会发现你买的书的价钱绝对比你在平台上买要贵上许多，就是它折扣没那么高。 那么这么一来呢，很多独立书店就越来越难生存了。所以这个平台这种，这也是我们中国很常见的一种竞争方式，卖货的方式，就是往下竞争，就是把这个价格打下去，价格一路打下去，那最后干掉的第一波就是街上的书店。所以现在书店不是越来越不好做吗？除非得到一些官方的资助啊。那么第二是什么呢？那就是出版社必须定价越来越高，而这种游戏继续玩下去是迟早要，也是个要爆破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就由于另一方面，中国其实买书的人在减少了，这个我是凭印象讲，因为我见过很多出版社的朋友都跟我说，过去几年大家卖书啊，这个起印量啊是越估越低了。以前觉得起印量一本书起码得10000吧，现在不，现在有些书要是5000、3000，一路往下，就现在书卖不动了，不好卖了。那么，而这个情况下，你卖书的这个利润又被平台吃掉一大块的时候，那么所以做书的成本就只好不断压低。而做书的成本压低，低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翻译书的话，译者的翻译费用，中国的译者的翻译费用是绝对大部分翻译者来讲，除了少数明星级的翻译家之外，都是低到可耻的地步。那你觉得这些人，他如果不是单纯为爱发电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好好的译书？那你看到的翻译书会是什么质量，你就可想而知了。再来就是，愿意写书的作者也会减少。反正今天我写些东西在网上也能发表，我干嘛要写书，要出书呢？这么下去啊，我觉得这是个杀鸡取卵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书价透过平台这种搞法再打折扣，这么打下去的话，中国迟早会有很多出版社关门结业倒闭，很多编辑失业，很多作者就不愿再出书，或者也失业。那么到最后，我们可读的好书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那么我希望今天爱书的人，在很欢迎这么便宜能买到书，然后甚至去批评这些出版社的这种抵制运动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将来我在读书生涯上将会遇到的情况。当然，我知道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同意我这样的想法，我也很欢迎你告诉我。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三集，2个礼拜之后回来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那有两位朋友啊，就提到了一些关于动物的沉重的话题。因为我之前的节目不是说到我在录音的时候，听到我家窗外有好像野猪的惨叫声，让我心情极度不好嘛。那正好我们老朋友肖恩里啊，你说今天早上老爸打电话来说，家里养了11年的狗狗杰克刚刚死了，是被毒死的。他每天陪着妈妈上下班，走的路线每天都一模一样。可是昨晚跟妈妈下班回家后，就开始呕吐抽搐，抢救整整一夜还是失败了。辛苦各位善良的医生，谢谢你们。杰克是我念高三的时候捡回家的，陪了我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此刻我也不知道想说什么。妈妈从昨晚哭到现在，一天一夜，责怪自己没有照看好她。不知道是误食还是吸我什么毒药，但医院的人说，这么厉害的毒药，大概率是人为投毒。从去年国内掀起那阵毒口浪潮开始啊，就一直很担心。今年稍稍平息了，以为够幸运，躲了过去，没想到还是。我不知道这些投毒的人经历了什么，让他们能够如此痛恨一种生物，以至于要下杀手。实话说，我现在心里有仇恨正在升起，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投毒者付出代价，可是也不想自己变成跟他们一样充满仇恨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吧，希望妈妈快点振作起来。肖恩里啊，我完全能够体会您的心情啊，我也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希望您跟您母亲和您父亲，都能够，至少我们要度过这个阶段，是不是？那另外就是，我也祈愿杰克呢，早生散去啊。我想先说一点啊，扫兴的话，就是您现在这个话里面让我觉得您认定了杰克 是被人故意投毒给这些狗狗，让它吃了，就要毒死这些狗呢？没错，您说的对。我们记得去年是有，其实过去反复几年，时不时就有这种毒狗的浪潮。可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它其实那个人为投毒，不是为了毒狗，而是为了毒别的东西，比如说毒老鼠。事实上啊，我们国内很多时候一些猫狗被吃了毒药致死啊，并不是那些有些人要故意要害死这些猫狗。我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毒老鼠。就特别是有些社区，他觉得他里面有些鼠患，他们就想毒老鼠，然后这狗啊、猫啊就不慎吃到了这样的毒药，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如果有人真的是刻意，当然毒老鼠是另一个话题，那我先不扯开来谈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就算有人很刻意要毒死那些狗，他很讨厌狗，或者见到有人遛狗他就不爽，他就要想办法要驱除他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而做出来的手段竟然就是毒死一些他不想见到的生命。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有仇恨，因为你那么亲密的一个伙伴这么死了，你一定会有仇恨，这是我很能理解的。可是问题是，你如果真的让你有机会去报复，你能怎么样报复呢？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最近有多起的一些恶性事件，比如说一些人在学校里面对着他不认识的一些小朋友莫名其妙大开杀戒，这种所谓的向社会报复的事件，我们时不时就有，最近还相当集中。那么像这些事情，你觉得这些要去莫名其妙杀掉别人的人，跟那些莫名其妙杀狗的人？我们是不是都该恨他们？遇到遇难的那些遇难者的家属，是否也该恨他们？是的，可是问题是，你让他们付什么代价？比如说杀人，我们都知道社会上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阻止不了有一些人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去做这种没有固定目标的杀戮，这是为什么？我想说，这些人，你在你仇恨他们之前，他们已经很仇恨他们自己了。我这么讲，可能是因为可能你会不高兴，觉得是不是事不关己，我就讲的这种风凉话。但是我是真心认为，我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也遇过很多别人伤害的事。我有时候也会想，这些人是多么的痛苦，这些人自己是多么的受罪，他们已经像在每天都活在地狱之中的人，所以最后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些都很可怜。那当然讲了半天，我觉得最后我们还仍然，我也觉得我们需要对于动物的保护啊，要做更多的事情才是恰当的。于是就说到这位朋友的 Quisant，你说不知道我最近有没有听说过四川峨眉山景区虐待动物的新闻呢？峨眉山景区超负荷使用骡子搬运货物啊。骡子不堪重负，磨破了关节，因此流泪吐血。一旦停下休息，就遭到景区村民用鞭子抽打，甚至暴风雨、暴雨天也一刻不得休息。通往山顶的台阶上都是血迹斑斑。我很想做点什么，一直给四川旅游发声、反映问题，但也都得不到回应。这个事情最近一直困扰我，导致吃饭休息时脑子里也在想着骡子被虐待的凄惨画面，心情非常低落痛苦，甚至无法投入正常工作了，感觉很像《沉默的羔羊》里最终没有被拯救的羔羊，夜夜在我心里发出凄惨的叫声。请问我们该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做才能推动建立反虐待动物保护法呢？这个社会为什么对于如此伤天害理的行为没有一点办法呢？实在抱歉，这条留言担心又会给您添堵。道长，您一定要注意休息，当哥敬哥，感谢您。是的，我马上就割了，谢谢您了。先说回这个事情，我也听到过，我觉得特别难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峨眉山是佛教圣地，是我们佛教圣地。那我自己觉得，在峨眉山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很让人不可接受的事情。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讲啊，那么有这么多人登临峨眉山，不管是不是佛教徒也好，也说不定上了金顶还要烧香拜佛祈福。 不管他是个佛教徒，或者他想起什么样的服务也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服务这些游客，产生了，出现了您所说的这个凄惨的情况。我是觉得四川旅游是应该要回应的，但你得不到回应，我也很能够理解，因为这种事情通常也不会得到什么回应，除非有更巨大的压力或者更恶性的事件爆发，然后触发很多网民的情绪啊。你说到怎么样才能够推动反虐待动物保护法呢，或者都相关的动物保护法条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几乎过去十年来每一年两会都会成为一个讨论，都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要立法，也都有政协给出相关的建议，但是迟迟没有出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一种说法现在很常见啊，是这样的，就是虐待动物啊，就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国家是没有相关的保护条例，事实上我们国家呢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动物保护法律，但是其实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法规，比如说都是能够管到这些事情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畜牧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动物防疫法、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甚至是邮政法实施细则，以至于比如说虐待动物这件事情啊，虐待动物在我们国家是被当成是一种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那如果你传播虐待动物暴力信息的话，就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理法或者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这些方法去禁止。那么所以每一次我们有人提出我们该立一个动物保护法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讲法，其实相关的法具体的法规跟处罚我们早就都有了，不需要。但是我仍然认为啊，现在这种动物福利立法啊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呢虽然有分散在各个法规法条下的一些具体的法则，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够系统化，我们不够全面，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当然相关的问题，我不是法律专家，我没办法在这里讲太多，可是现在我觉得随着整个社会的逐渐有类似的共识在形成，尤其青年一代人，我相信未来走向这条道路应该是我们文明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呢？还要怎么做才能够尽快看到动物保护法律的出台呢？啊，除了我们日常在网络上的呼吁讨论之外，那我们一般国家会鼓励我们要向我们相关的你身边的你触及到的该向你负责的人大去反映意见，去向你认识的政协反映意见，然后预请他们在两会里面提出相关的建议和议案，好像恐怕暂时也只有这条路，您说是吗？那么当然你可以关注到我们国内有许多的动保组织啊，你也可以试着参与他们的活动，那么看看是不是集体起来大家有更大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回应到这里啊，那么今天这集番外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我接着就要去休假，那我们大家都独自一人的这两三个礼拜，这一两个礼拜好好的过着吧。那么我今天给你送上一首音乐，这个音乐是我看看，大概是2021年吧，两三年前的时候的一张唱片了，里面的一首曲子，当然也是个爵士乐的名曲的一个新演绎了。那么这首曲子的这个专辑呢叫做 Pasquale Plays Duke。Pasquale 指的是 Pasquale Grasso, 那么是一位意大利的爵士吉他名家，那甚至是青年一代人之中估计是现在是最红的一位爵士吉他乐手了。1988年生的人，今年才35岁。因为这个吉他手啊风格非常特别，他是因为他受过很扎实的古典吉他的训练啊，所以你能听得出来他的那种音色的清晰的程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手指的用法很有趣，他的右手的拇指跟这个食指的用法，那个动作运动会弹出一些 很让人一边听一边在想他是怎么弹出来的那种感觉。那么另外有趣的是，他学过古典乐，但同时他深受这个bebop 的风格的影响，尤其是bebop 里面那些的钢琴家，比如说Bob Powell， 还有真的教过他五年的 Barry Barris。Barry Barris 本身就是一个在之前在住在瑞士了，是个 bebop 的一个钢琴教父，那么真的亲身指导过他，后来还让他当助教。但问题是，人家教他那个是钢琴，或者是个钢琴大师，而他学的是古典吉他跟爵士吉他，所以你能听到他的吉他弹法里面就很有趣，又是古典的吉他的基础，但是却又玩出了一种 bebop 的爵士钢琴的风格，所以很多人会形容他的吉他演奏是有一点钢琴色彩在里头的，蛮有意思的。那都相当多产啊，就是这些年来相当多产。然后他现在已经住到美国去了，现在在美国纽约。他移民美国没多久啊，美国的国务院聘请他当了美国的爵士乐的大使，就是请了一个意大利吉他手去代表美国爵士乐。这个安排我觉得蛮好，蛮恰当的。然后我刚刚说到他这张唱片呢 ，Pascal Plays Duke， 那个 Duke， 如果你听爵士乐，当然知道他讲的就是 Duke Ellington 公爵。Duke Ellington 在爵士乐中那种泰山北斗的位置不用说了，他创作了很多曲子，都已经成为爵士乐的标准曲目，所以 standard。就之前有朋友说爵士乐怎么欣赏，首先我们搞清楚最基本的一点，就爵士乐你很多曲子你会听到，哎，这个曲子怎么在哪听过，好像耳熟能详，那是因为那些曲子可能都已经成为爵士乐的标准曲目，是但凡爵士乐手都一定会弹奏，那么甚至会拿来录音，拿来专门放进自己的演出的 repertoire 里面。可是问题是，大家每次演奏，我们知道爵士乐的即兴跟编排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次不同的演奏，每一个不同的乐手、不同的音乐家来处理，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而爵士乐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同样的一首所谓的 standard， 那么一首经典的曲目，每一个乐家、每一个乐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玩它、去处理它，你就听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那这张唱片呢 ，Pascal Plays Duke， 就是他献给Duke Ellington 公爵的一个，公爵是个绰号啊，因为他名字叫 Duke， 献给他的一张唱片。那里面弹奏的当然都是 Duke Ellington 他的不朽的名曲，而这首曲子呢叫做 Solitude， 就孤独啊，寂寥或者一个人孤独。Solitude 这首曲子呢是1934年 Duke 写下来的曲子了，然后到了50年代，我记得是50年代、60年代，是所谓的爵士乐当年的三大名伶之一了。Billie Holiday， 他做了很多次录音。很多人都认为 Billie Holiday 的对这首歌的演绎是一个跨越不去的一个高峰，事实上也是啊。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新的玩法、新的版本，让一些新人出头，是不是？而在这张专辑里面搭配着Pascal Grasso 他的吉他独奏的来唱出这首歌的呢，就是这些年在爵士乐坛极红的一个青年乐手 Samara Joy。 他今年才24岁啊，我的天哪，真是不敢想象。他在去年2023年得到了格莱美爵士乐范畴的最佳新人奖。这个 Samara Joy 很有意思啊，他的声线你乍听着你会觉得有点像在听我刚才说爵士乐三大名伶的另一位啊 ，Ella Fitzgerald， 自信，很松弛，很丰美，很 creamy， 但是又相当圆润。那么，所以他这种声音来唱《Solitude》这首 Billie Holiday 唱的让大家难以忘怀的这个曲子，就有一番不同的味道。那我们来欣赏这首意大利的爵士吉他青年中的佼佼者 Pascal Grasso 跟美国的爵士演唱新人 Samara Joy 一起共同演绎的这首经典的由 Duke Ellington 创作的 Solitude。 好，那么今天就聊到这里，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那我就放假去了，咱过两个礼拜见。 days gone by. In my solitude, you taught me.That never died. I sit in my chair, I'm filled with despair. No one could be so sad.Know that I'll soon go mad in my solitude. I'm praying, dear Lord above, send back my Say